在游人使用的书台旁边，发现两把菜刀被绑在棒状的物件上。校方于是报警，当时游人不在课室，供内厅表示不予置评。从闭路电视发现，一名戴头盔、打扮成工程人员的中年男子，在昨日中午左右擅自进入校园。名人下星期退位，太子德仁继位成为新日王之后，游人将会升为第二王位继承人，仅次于父亲。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和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带正是逐渐横过珠江口。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傍晚的6:30。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喺协和街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联合医院对开有意外嘅，一大车多，经过记得要小心啲啦。咁就协和街去观塘道近住联合医院有意外，一大车多，经过小心。跟住咧提翻呢一个强风管制措施，咁就系港珠澳大桥咧嘅主桥因为强风嘅关系，中快线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到每小时80公里，慢线嘅车速限制咧每小时80公里降到而家每小时60公里。跟住咧，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商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大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暂时正常，落尖沙咀多车啲，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亦都系暂时正常。跟住咧，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受到游行影响咧，现时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天后港铁站一段仍然都系挤塞噶，龙尾排到过去北角健威花园。驾驶人士咧，请你尽量改行其他道路。咁另外咧，东区走廊落中环去天后嘅支路亦都车多，龙尾排到过去鲗鱼涌公园。喺九龙区方面咧，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跟住啦，卫生署提提你，经常做体能运动，唔单止可以消脂，仲会预防抑郁，喐一喐健康啲，人都开心啲啦。最后再提提你，天文台咧啱啱系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噶，天雨路滑，记得要小心驾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子女 二台通识60秒。 近日内地一只雌性斑鬣在动物园接受人工受孕之后死亡，令到现时全球只系得翻三只斑鬣。一隻是位于中国苏州动物园入面的雄性斑鬣，另外两隻是在越南，分别以野生状态在东莫湖和孙汉湖生活，不过就不清楚是什么性别。斑鬣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龟类之一，已经有2.7亿的历史，有水中大熊猫之称。斑鬣曾经广泛分布在中国长江下游和太湖地区，它们的寿命一般可以长达400岁，但是自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去到70年代，斑鬣遭受大肆捕杀和栖息地缩减，数目已经大幅下降，所以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入红色名录，列为极度濒危物种。 声音演绎蔡敬文， 二台通识60秒。 公司的订单少了很多，我们的饭碗 不用担心。在政府支持下，香港按证保险有限公司的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推出了特别优惠措施，计划提供80%信贷担保，担保费还大幅降低，政府会提供高达1000亿的信贷保证。 公司拿到贷款，我们就不用担心饭碗了。 详情请浏览 www.hkmc.com.hk/sfgs。 两位师兄，我在直播室那里执到一只 USB 啊， 写着选民登记，会不会有些机密资料在里面呢？ 咦，原来是选民登记启动礼2019啊。 那有没有我们啊？ 没有啊。 啊 不过有许廷铿、郑融、陈建安、安仔同埋 Oscar 陶旭伦咯。 原来嗰日大会嘅司仪系我哋啊！ 哦，师兄祠堂， 4月30日下昼6点，油塘大本营地下中庭。选民登记启动礼2019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Dixon、 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星期六嘅下昼，呢度系参相师 真做， 系直播室入边有莫莉啦，有阿乐啦， 有师培， 师培啦， 仲有的神啦， 系啦。咁啊，我哋今日节目就开始啦。不过咧，开始之前咧，就有样嘢想提提你噶，就系呢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就现正生效嘅。咁啊，另外呢一个嘅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6点半啊。咁啊，所以留意住天气啦。 冇錯，出門口嘅時候咧，記住帶翻把遮啊嚇。雖然咧，我今日上晝出門口咧係真係好天嘅，但係去到晏晝開始又陰天啦，有兩滴雨啦已經。 我屋企人直情而家喺澳門咧，佢話澳門係滂沱大雨咯。 咁誇張？ 哦，咁即係就快過到嚟喎，分分鐘。 係啊，頭先天文台都有講 過啦。嗰雷雨帶咪就係話嚟緊嘛。 都有 咯。唔該曬，遮啊，遮啊。 不過咧，其實咧，即係而家出街咧，就一定要即係有雨，即係擔遮啊，雨具工具，我想講雨具啊。 雨具啊， 係屋企人。唔会嘛，你明唔明？ 哦，唔会，我明啊，我识你为人啊，我知你唔讲衰嘢。 但其他听众有啲未必知啊嘛，咁啊，你明唔明？有啲啱啱而家听翻嘅时候问我系男定女添。 唔好嬲啦！ 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咧，今个礼拜六日咧，即系我相信系好多人咧，条街都静静地嘅。 系， 因为我已经喺呢个嘅社交平台度都听到有朋友写佢，哇！而家咧夜晚咧條街冇曬人啊，走閘戲院 都唔係靜靜地啊，係灰灰地啊條街。 係啊，走閘戲院。 我以為大家都隱居深山添。 點解隱居深山啊？ 因為唔可以出個户外，因為出户外咧好驚聽到啲唔應該聽嘅嘢啦，或者係甚至社交平台都唔上啦， 係啊， 或者甚至係咧 AirDrop 就冇開啊啲人話。 唔係，我就係話嗰個灰咧就係個世界突然間停頓啊。之前咧大家都即係好熱衷喺呢個社交平台啦，甚至乎我哋一啲溝通嘅 app 啦，好多都唔開。 啊、 有啲要 block 人添。 系啊，就系头先咧，师培都有讲过咧，最好笑嘅就系而家有好多唔同嘅骗徒啦，可以叫做佢哋手法咧就层出不穷嘅。头先所讲啦，就 系 咧，大家成日都会睇到好多社交平台度写就话唔好剧透。 系， 因为而家大家都知啦，有一局嘅电影直情有好多直情效应走咗出嚟。 嗯， 例如条街你成日见到有啲人失控啊、喊、啊、流鼻涕，唔好 狂呼啊， 系唔需要担心或者唔好觉得紧张。 系， 因为可能 佢哋正常嘅， 有呢个嘅效应咁样。咁亦都咧有一个嘅效应就系头先话好多层出不同嘅人就系好希望做剧透，亦都有好多人亦都喺唔同嘅平台就话唔好剧透。 嗱，其实咧今个星期就有一套电影上画，咁啊呢套电影咧都横跨咗10年嘅时间啦。咁而佢犀利之处咧，好多嘅人物角色分布系我哋深入民心。 系 去到今次咧叫做大结局嘅时候咧，全城期待。我谂唔系全城，系全球啊。 其实对我嚟讲咧，我觉得我系好有感觉嘅，咁我相信的神都系啦，所以反而我想问一下师培同埋阿乐啦，你哋对于呢个电影啦，即系呢个十年啦，对你嚟讲呢个效应影唔影响到你哋咧？ 我谂即系师培讲先好啦，呢个。 喂，但系喺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咧，可能唔知究竟我哋讲咩电影啊 ？Endgame 系啦，就系呢一个复仇者联盟四。 系啦，大家唔使惊啊，我系未睇嘅，所以我讲嘅内容系唔会剧透噶。 好啊， 但系我觉得系影响大嘅，因为咧你会见住啲角色成长咧，虽然有啲换咗人啦，但系有一啲仍然 keep 住喺度噶嘛？你觉得佢好似陪住你成长，有感情啊，即系好似真情大结局咁样咧。你见到佢大结局咧，真系有啲唔舍得啊！ 真系 望得好啊， 好得意啊！你个比美。 唔係，咁真情都係好多集噶嘛， 千幾集咯， 係啦。咁但係當然好唔同啦。咁一個就係英雄片，咁一個係温情片啦。咁但係做咩啊？笑到咁， 講得好啊，係就係咁啦。係， 跟住咧，你繼續講，唔使理人㗎，唔使理人㗎，你感受嚟㗎嘛。 係，你就係你嘛。 係，你講咩我都會附和你嘅，呢個冇問題。係 咩？ 係 咩 ？OK， 咁所以我覺得係唔捨得嘅人係居多嘅，但係亦都咧有好多朋友係為咗即係叫做有個想睇一個結局啦，大家係買曬 衫啊，希望好似去入啲主题乐园咁，或者睇得投入咧，系用尽方法嘅。 系啦，用尽方法嘅。 唔系，因为呢个都系嘅。我身边咧有一个嘅朋友啦，同事啦吓，咁佢就系一个爸爸嚟嘅。咁佢咧选择第一日想睇，但系佢点睇咧？佢唔系香港睇，佢翻去大陆睇。 点解要翻乡下睇咧？ 因为佢嘅屋企人喺晒上面，即系喺晒内地。 哦，咁以为佢系特登，因为又嚟紧放假。 哦，唔系，因为佢其实系有一个重要嘅原因，佢买唔到香港飞。 哎呀， 佢话原来反而喺上面买得到，喺内地买得到飞。 居然 佢仲可以买到早场，下昼佢都买咗一场。 嗯， 最后佢点样睇咧？佢带咗个盾去睇。佢喺淘宝买咗嗰个队长盾，然之后成个盾着埋套衫带埋我仔一齐去睇。 但系我想讲咧，呢个唔只系你个 friend 啊，我去睇嘅时候，我入场嘅时候，我见到咧有个人着咗咧哭啊，即系变形合衣嘅绿色嗰件衫咧，但系唔系普通 T 恤，系真系有啲厚，有少少 fit 胀起咗嘅 肌肉嘅，佢着咗去睇咯，系啦，有尖嘅就着咗去睇咯。 会唔会嗰啲系佢本身嘅肌肉咧？ 好明顯唔係啦，諗多咗係咪？頭先思培講咗個感覺啦，咁啊樂咧， 終於到我啦。點解我會話我一定會付？ 你而家咪即係俾説話我哋聽？ 講完㗎啦，我哋 你咪 講 完 好啦，講完就好啦。 你咪俾説話的神聽啊？ 點敢啊？我諗住講下嘢啫。 啊，你講啊，你講啊。 咁點解我會話一定會付我思培咧？係啦，講完㗎啦，其實就係因為我係冇睇過嘅，一來係，二來咧。小弟咧，無論係呢個復仇者乜乜啦嚇，咪 Batman 啊嗰啲咧，其實我睇親都會瞓覺。 嚇、 啊！ 咁你睇咩係有精神咧？ 睇乜嘢會有精神啊？真係唔好意思講句，相對嚟講咧，會比較睇啲煽情啲嘅戲先至會中意睇。 即係 盜盲犬小 Q。 這個 OK 的、啊、例如那些一念無名啊黃金花那些、啊、比悲傷更悲傷的事呢我看這些才會哭、我永遠入新戲院那裡我看新那些、復仇者聯盟啊 Batman 我就是哇又 bling bling 啊又扮啊跟住我就開始瞌眼瞓 咁老人家嘅你一個感覺 嚇唔係反而你知唔知我即刻諗嘅係咩啊直線思維哇唔怪之同師培可以做朋友 係啊我真係咁諗啊 點唔係我頭先想話你應該係睇真情 有千幾集啊 千幾集你有排喊 講真㗎我好愛回家㗎真係 唔係咁但係嗱呢一個嘅電影咧嘅威力的確大嘅咁我都講少少啦即係我自己咧入場睇咧我其實對呢套戲咧。叫做有 50% 嘅感覺嘅啫，即唔係 100% 嘅。我身邊嗰啲咧真係瘋狂狂迷嚟嘅。咁我自問就唔係嗰個嘅粉。咁、每個角色我都鍾意啲啲。咁、到我今次入場睇嘅時候咧，我又俾佢感動到喎。 係 嗱，俾佢感動到咧，我唔會穿啦、啊。首先，但係另一樣俾佢感動到嘅咧，係佢某啲對白令我好有印象。咁但係的而且確有人就話你要睇翻前面咧，你再睇呢套你先更加明白啲對白點解。咁呢個第一溫書啦。第二就係我想講戲院入邊嘅情景。我係鬧嘅。 吓点解闹啊？我反而赞、啊。 我闹系入边嗰啲人咧，讲到套戏个个入场，其实咧个个都好紧张嘅。因为我喺去戏院前食嗰餐饭咧，我隔篱左右都系讨论紧剧情，讨论紧睇我同一场戏。当我入到去嘅时候，又见翻嗰啲面头啦。跟住咧，我隔篱咧有一个好唔生性嘅女孩子咧，经常喺度玩佢个袋。佢个袋并唔系手袋，佢个袋系个纸袋。 佢系咪因为佢要陪男朋友睇？咁 佢男朋友仲过分吓？我未闹完， 咁、我收翻。 咁咧，佢咧即系我明白，即系睇戏大家会欲紧紧张，但系咧佢永远去到最紧张嘅情况下咧，佢就会打开佢个纸袋，问下男朋友食唔食嘢啊？ 咁唔关佢男朋友事啊，系个女朋友啫。 佢男朋友嘅极致系咩咧？终于食咗啦！终于食咗啦！我唔会讲咩嘅。佢终于食咗啦！佢好大力打扯咗成烹嘅炮谷。 我系想讲一样嘢啊！我好少可系喺戏院入面咧，系一场同一场啊，系有咁多人倒扯炮谷。 系啊， 咁夸张 啊！ 我睇嗰场至少有三个人倒扯炮谷咯。 系咪脚痹啊？ 点解会睇套戏特别容易倒扯炮谷咧？ 紧张咯。头先咪讲咗， 系啊，我听到啊， 师傅都听到 啊。因为我听人讲咧，话完全冇厕所位嘅，系唔可以去厕所 基本上冇嘅。 所以我谂咧，会唔会只脚开始有啲辛苦，所以一喐嘅时候唔小心啦。但系紧张都有原因，即系都有关 系。系啦，但我就系话，即系戏院入边咧，即系食嘢唔紧要嘅。咁你喺戏院范围买嗰啲嘢食都入得嚟嘅。但系真系唔好阻住人睇戏。 系，我谂相信佢哋都唔想嘅，你唔好怪佢。 咁 即 系 倒洗泡谷嗰个。 系啦，原谅你啦。 系，咁但系咧，即系咧，虽然佢哋可能紧张得滞。 例啦，即係我哋嘅同事啊，即係嗌同事好啦，因為今呢排我都鄙視佢。 點解啊？ 因為佢又係啲超級狂迷嚟噶嘛，佢一日會睇三場嗰啲啦，係、啊、瘋狂狀態嗰啲啦。 好勁啊！ 但係原來內地有一啲人咧，佢係瘋狂過賓仔啊。話説原來 咧，你話唔開名嘅？ 專登嘅 係 咪？ 你又要講喎、 啊啊？我唔好講佢黃冠斌啦。 O K， 係啦，內地有一個好似21歲嘅女仔啊，佢、咧因為睇完戲出嚟之後咧，手指抽筋。 哦，係係啊。 跟住之後佢隻手成挫住咗，喐唔到。跟住之後去睇醫生，跟住先發現醫生就同佢講，原來佢係睇套戲嘅時候咧，佢太。 紧就系 紧，喊得太过夸张啦，跟住之后紧张得就系嗰只手就抽筋，跟住变咗个医生咧，最后屘系要点样同佢医治咧？就系话同佢不停倾偈， 俾佢睇一年无名， 唔系 睇翻另一套戏，中缓冲翻， 唔系佢话不停要氹佢，安抚翻佢嘅情绪，跟住只手就冇事。咁啊呢个其一啦，咁其二嗰样嘢就系我自己入到去嘅时候，即系唔系剧透嘅，我自己大概三分二套戏到啦，一半至三分二到咧，我就开始好。好有感觸啊！會有啲唔開心，唔係唔開心嘅，即係有好多嘢會嗰、那個感覺係好係唔知點樣形容嘅，咁就 唔好喊， 好多回憶走翻出嚟，嗰、那個回憶唔係之前係 咪你童年嘅回憶咧？ 係咪有人同你睇過？ 真係㗎， 類近就係、是、原來嗰套戲咧，我去到其實三一半至三分一、三分二度啦，跟住我突然間個腦入面閃翻好多呢十年裡面身邊啲朋友點樣由我完全唔認識呢套戲嘅任何嘅人物，去到帶入去睇呢套嘅戲，跟住之後就不停同我分析，不停同我講，究竟呢個係乜嘢？呢、這個係乜嘢？去到我都熱愛咗呢一個嘅系列。咁跟住啲十年嘅畫面全部出曬嚟，跟住大家點樣去期待睇呢套電影？點樣我哋一齊去買飛？點樣去趕入去戲院？哇！跟住所有畫面出曬嚟，所以突然間我覺得係咁就十年咯。 好得我投降啦，莫莉。 不過 我去睇啦，決定。 不過唔係認真， 打破曬個科啊！ 係啊，你打錯曬啊！係啊， 但係咁值得睇啊嘛！ 阿莫講嘅呢樣嘢係啱嘅。呢套電影咧，除咗令到人好瘋狂之外咧，好多人都係諗呢個問題。呢、十年我做咗咩啊？ 系啊， 喂，人哋一套电影上画十年铺咗咁耐，有好 多 系啦，赚咗咁多钱啦、 啊。我做紧咩啊？ 有咁多嘢发生啦、啊，但系呢十年 佢仲赚紧我钱、啊。 喂，你望一望，你仲喺度笑紧嘅时候，你做紧咩咧？咁、好多人系反思呢样嘢嘅。不过我相信這個呢个咧，话不要剧透咧，都应该成个月噶啦会横跨，因为好多戏院咧都仲爆紧。咁啊，睇下呢个星期六日啦，有冇机会你可以买到飞入场睇呢套《复仇者联盟四》啊？ 我去噶啦，我去噶啦。 唔系、啊，你系。 我就是知火野黎， 春天嚟啦，见到咁多花开，尤其是咧最近喺社交平台上边见到好多人都去睇樱花啊，见到一大片嘅粉红色花海，真系好有恋爱嘅感觉。唔知道你会唔会都即刻想揾个人拍下拖呢？要表白的话，心理学家说心跳加速的时候是最适合表白的，跟自己喜欢的人一起会心跳加速，那种喜欢的情绪就会令到你身心都很 hyper， 即是说因为喜欢所以令到你心跳加速。但原来呢心理学呢也有一个调转的说法，就是认为因为心跳加速所以喜欢，这两种的说法都是有的，所以心跳加速的时候和对方一起，误以为自己陷入爱河的可能性就高了。加拿大有个心理学家，他也做了一个实验，就是找了18至35岁的单身男士，分别在深山一条高70公尺会摇的吊桥，还有在深山里面都是一条高3公尺但是坚固不会摇的水泥桥上面做了一个实验。在两条桥的中间呢都有一位一样那么漂亮的女士，当他们走的时候他就会突然之间请求他们协助问卷调查，之后就会跟他说如果想知道结果的话之后可以打电话来问我的。结果你估下哪一条桥上面做访问的人会比较多人打回来呢？原来就是在那条摇晃的吊桥上面填问卷的男士呢超过半数之后都会打回电话来问结果的，而在坚固完全不会摇的水泥桥上面呢就得 12% 的男士会打来问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又高又摇晃的吊桥上面 一班心理上面呢深受恐惧的男士呢就将因为这些的恐惧产生的心跳的感觉误以为是对于这个做问卷调查的女士有心跳的感觉。咁唔怪得知点解啲男仔成日都鍾意带啲女仔去戏院睇鬼片啦，唔通都係想用呢一个效应啊。我即刻諗，咁飲咖啡得唔得㗎呢？我每次飲得太多咖啡都会有心跳嘅感觉，咁我出街嘅时候都要小心啲。所以如果你嘅女神男神追极都冇反应，想提升喜欢嘅感觉，不妨可以利用下呢个心跳嘅力量啊。不过个人嘅承受度都唔同，记住了解清楚先好事啊。 我当天于新曲比赛里赢到过冠军吗？双耳不再穿戴耳环，收起不照与怒气，剪断了发。家里的至亲已经年迈，必须好好照顾。我尚有负债电费和房租都只索命付，而梦想的世界随成长早置之不顾，再会了吧，昨日同伴。穿起西装穿过马路，失去初心就已经错路，每个人成长经过也是泪痛，也有放下理想的痛。可我世界并没谁掌控到，我算着每一周的假期，梦想渐老。名分必须好好照顾，以没法人性，若有旧理想不要去在乎，仍在奔波繁忙，遗忘怎么发声反抗，困倦了就哼一句歌。西装穿过马路，失去初心就已经错路，每个人成长经过也是泪痛，也有放下理想的痛。看看世界并没谁掌控到，我算着每一周的假期，梦想要问青春与那笑笑声，随梦想一片消失。不需掌声，不要认同，昨日有捍卫吉他的勇。每个人成长经过也是泪痛，每个责任越肩得重。看看世界并没谁不会老， 悄地挂念昨天追踪的一切，如流星一般美好。 新聞前揾嚟有 Color 嘅嗰個曲叫做《初老》，轉個頭咧，我哋新聞交通翻嚟之後咧，就會有阿子龍嘅慢動作出現啦。睇下佢今日就會帶邊個出嚟同我哋傾下偈、玩下咁樣啦，講下啦。 我知道又係勁人嚟噶噃， 係咩？ 系啊， 你又背晒啊？ 吓、 啊、 背晒，咁又冇背晒。我呢啲都仲系识好少嘢嘅啫。 哦，咁但系等 待真系， 等阿子龙出嚟介绍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四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受到雷雨影响，天文台在下午四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律政司司长郑若骅的丈夫潘乐涛因为在持有的屯门独立屋僭建水池，早前被裁定违反建筑物条例，罚款20,000元。潘乐涛今日出席一个活动之后说，正是征求法律意见，可能会提出上诉。潘乐涛说，非常尊重香港的法制和制度，若果认为有灰色地带会提出上诉。他又说，僭建事件是他自己的事，和太太无关。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政府希望吸引海外医生回流工作，方案越简单越好。陈肇始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之后说，前日同医生团体开会期间，不同代表有询问临床工作的定义，但当日未有细节提供。其后得知临床的定义是指在医院或者病房内对病人的经验。他认为这样并不是完全一视同仁，因为在卫生署或者大学工作的医生未能符合这个定义。九巴安全总监关志伟表示，有16架巴士安装了监察车长睡意的系统，已经进入最后测试阶段，会尽快拣选一个系统在适合的路线安装。关志伟出席一个活动之后说，仍然需要微调触发系统的情况，例如车长合埋眼的时间、头部倾斜的角度等。他又说，系统主要协助车长安全驾驶，不会用作纪律处分。他又说，今个月底会全面落实运输署修订的工时指引，例如特别车中车长有3小时连续休息的时间。落实指引需要增聘超过100个车长，目前新增人手已经接近这个数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明天雨势逐渐减弱，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星期中期天气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傍晚6:30。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宗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协和街去观塘道方向近联合医院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一大车多经过，记得要小心啲。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强风嘅管制措施。咁就系受到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主桥嘅中快线车速限制咧，由每小时100公里降到每小时80公里。咁另外慢线嘅车速限制啦，就由每小时80公里降到每小时60公里。咁另外咧，因为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昂坪360咧系暂停服务。 跟住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借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龙尾接近鲗鱼涌公园。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现时咧游行队伍已经系去到中环噶啦。咁但系咧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都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兴发街。咁另外咧铜锣湾道亦都系车多繁忙。东区走廊落中环咧，亦都系车多少少，龙尾去到城市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方面咧，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一段系车多，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嘅龙尾咧，排到过去佛光街桥底。喺新界区方面咧，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系车多繁忙。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最后再提提大家啦，而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都系现正生效，记得啦，出门口前带定把遮。揸车嘅你啦，亦都要记得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嘅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嘅废气，如果发现你架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摩尼有话儿。 又到星期六的摩尼有话儿，今日呢就俾一个人大平反，这个叫方子豪。话说上个礼拜 讲我啊， 晴子话你唔关我事， 讲我啊， 晴子话你唔关我事， 佢砰砰声冲上嚟平反下先。 其实呢即係做嗰一日呢已经即刻同方子豪，喂方子豪快啲听心机。其实我哋都几贱格噶， 我系估唔到，即系阿晴子会咁样讲咯。 唔系佢唔，我估唔到嗰样嘢系，我估唔到佢系竟然咧、爆自己嘢， 系咯， 爆自己真实嘢咯。 因为明明嗰晚就 系 你安慰完佢， 系 之后就到我安慰佢， 但我冇谂过竟然你喊得快过佢。 因为我喺度分享嘅一啲好内心嘅感受啊， 系 好抒情啊嗰个时间， 系 唔喊唔得。 我对住佢之后嬲怒啊。讲极都唔明， 动之以情啊嘛， 系 系 咁你讲到边个位佢喊咧？我好贱啊！而家爆嗰啲嘢出嚟。 边个位？唔系佢冇喊，佢呆咗啫。 唔系啊，讲到边个位你喊啊？ 我讲紧我自己嘅身世。 哦，咁啊唔好啦，我哋今次呢个系搞笑节目嚟。 系啊、 okay? ， 所以咧，我觉得咧，即系都系因为晴子呢坛嘢咧，令到我想爆一个人嘅即系小秘密。 哦，即系反而你唔系爆翻晴子？ 唔系， 佢嗰啲就 佢嗰啲都系冇乜嘢讲啊，都系讲下自己唔开心嗰啲，冇乜嘢好讲，唔想讲佢。 咁你今日讲边个啊？ 因为其实今日咧，我好想讲咧，我都睇漏咗眼。 嗯， 因为咧喺我哋身边有个大佬，成日都觉得佢哇，唔在意唔在意咁样就好快赶住走咁样噶嘛，佢个人。 我成日都唔好嘥时间嗰、那个。 系啊， 冇嘥时间，啱啱都系啊。 系啊， 我叫佢喂，帮我录啲嘢得唔得？ 系我嘥时间啦、啊，我系唔会帮你， 会帮你噶， 我系唔会帮你录噶，跟住就走咗啦。 但系明明你知唔知早两日同佢讲可唔可以帮我录啲嘢？得，点会唔得？ 佢已經唔記得咗啦！ 佢成日都係咁噶，冇記性。 係啊，嗱，好似呢、這個即係大佬咧，就好似好粗心大意啊，又好似唔係好擺你啲嘢上心啊咁樣啦。咁啊，事完咧有一日咧，即係佢就咁啫，喺旁邊咁樣聽到少少、就聽到瓊子咧唔開心嘅事 嚇、即係好明顯就係證明佢八卦。 佢唔係八卦啊！佢走埋嚟問我，即係嗰陣時阿瓊子走開咗噶啦，已經呢位大佬咧，突然之間就走埋嚟問我：喂，子豪啊，我想問下咧，阿瓊係咪唔開心啊？ 係 佢突然之間咁樣，因為我平時見到嘅佢同阿瓊其實唔算係超級熟噶嘛，即係唔會成日行埋一齊講嘢噶嘛。突然之間佢起咗個關愛之心喎， 係 佢走埋嚟問我：喂，阿瓊佢冇嘢啊嘛？ 係 佢唔開心啊？我聽到佢唔開心咁、樣，跟住我心諗：哇，係。 喂，平時你唔係咁㗎喎大佬，點解突然之間咁有關愛呢咁樣。咁好啦，仲未完㗎喎。 未完？ 係啊，跟我開頭都我都話唉冇乜嘢，佢都係自己嗰啲嘢囉，成日都自己唔開心囉咁樣。突然之間有一日即過咗即係嗰個時間之後，阿瓊子走埋嚟同我講，嘩你知唔知道啊，琴日咧，阿大佬走埋嚟安慰我。 誒、欸，阿瓊都有同我講，佢哇，原來、啊、原來阿歐好窩心嘅個人。阿瓊都有同我講，哇，係 我真係 我心諗佢八卦啫。 即我開頭都以為好似你咁諗，我話啊，會唔會好似莫莉咁諗？其實佢只不過係八卦，想知下究竟發生咩事，有乜嘢唔開心咧咁樣。唔係喎，原來佢真係走去關心佢。即係我講咗少少，透露咗少少俾佢聽嘅時候。佢突然之間好似哇喺恍然大悟，唔得，我第日要去關心一下瓊子先咁樣。佢走去關心佢，走去問佢：你冇嘢嘛？你唔好咁樣啦，你開心翻啦咁樣。哇！呢位大佬真係真人不露相。 即係所以我覺得咧，對住啲乜嘢嘅後輩做啲乜嘢嘅事，原來真係會湊巧嘅。知唔知點解啊？佢嘅目的我再重申一次，佢只不過係八卦。因为点解我咁讲咧？即系我识佢耐啊嘛， 好衰啊！ 佢对住你咁讲啊，吐嗰啲料，跟住之后佢又同阿瓊，跟住走去揾阿瓊啦，关心阿瓊啊，吐嗰啲料。吓，跟住礼手我听到知唔知系？ 佢又走埋嚟同你讲。 唔系，佢话：喂，我嗰日同斌仔讲嘅。 咦？呢位大佬系边个？哇，呼之欲出啊！ 唔系，不过阿欧唔系咁嘅。 你讲名嘅？ 唔系，不过佢真人系真系好关心身边所有嘅朋友同同事嘅。而且佢亦都真系有赞过方志豪，同我讲。 哦，系咩？ 佢话方志豪做嘢冇搞错，做得几好啊。不过节目接咗乱。 所以咪唯有揾呢啲位嚟重聚咯。 系啊，今日咧多谢方子浩啦，即系讲咗个情报，再一次讲，本来呢一个系其实系讲是非嘅环节嚟嘅。 情报 系因为我熬底，系啦，都系叫翻做情报啦。叫情报啦，今日 thank you 你，拜拜。 拜拜。 想变无忌讳，陪我的设计，摆布就如上帝 no， 想欢呼跟你脱轨，想牺牲给你拆毁，想献世，为你扭曲，一开始不会结束，为你扭曲，终觉都变祝福，心可动摇，不可脱逃，只可束缚，不可救赎。 跟住咧， 我咪勁少啲卡通片啊！跟住講嘢，係啦，跟住落嚟咧，我知道有子龍嘅 set 文啦。 哎，你又知道啊？係跟住咧， 係啦，佢今日請嚟嘉賓好正噶。 我冇啊，你笑啫嘛。 有天神英貴啦，同埋 Penny， 咁佢哋咧都係一個超級出名嘅插畫師啦、配音員啦，同埋咧係一個漫畫家嚟。 等佢講啦，好唔好啊？ 好啊。 つはいつも一つ。 変身。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系你同我成长最重要嘅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齐继续探索 慢动作。 嚟到慢动作啦！若然有睇开漫画嘅你，相信都会知道小池一夫老师喺啱啱呢个星期离我哋而去，我哋都觉得相当可惜。如果你都想同我哋一起回顾佢嘅一生，欢迎你 click 上嚟 teampower.rthk.hk 一起收听足本嘅慢动作。上两个星期同大家一起啦，接触咗动画界同埋漫画界嘅强人，今个礼拜我哋一起跳去玩具界啊！呢两位朋友啦，非常之出名。今次破天荒合作，一位就系天神英贵老师。 This is Tangent listening to Mandon John。 佢喺小学嘅时候受到高木义行老师嘅影响，喜欢画画。而家唔单止系一个海报插画师，亦都专门为唔同类型嘅玩具啦、模型啦系绘画封面嘅。佢最厉害咧就画机械嘅，当中最出名嘅高达啦， 阿姆罗，行きます。 同埋超时空要塞啦，就系佢最拿手嘅系列啦。 僕が勝負だ。 了解。 除了画画之外，他另一个身份亦都是一个出色的配音员，不单只会为广告配音，亦都会为电影配音。今次同一起合作就是我的好朋友，亦都是加籍华人漫画家 Pat Lee 李志健。 This is Pat Lee, you're listening to 慢动作。 投身漫画界24年，笔下的人物画过包括有 DC 的蝙蝠侠、 Superman、 Marvel 的蜘蛛侠、Iron Man， 甚至乎 Transformer， 佢笔下粒粒都系巨星嚟噶。做过超级英雄嘅主笔，今年佢由美国回流翻嚟香港，佢仍然坚持一笔一笔画出属于佢嘅天地。而今次一齐联同天神英贵老师，开创一个新故事、新 project 吧。在我身边咧就揾嚟两位好厉害嘅朋友，一位咧就好耐冇见嘅 Pat Lee，Hi Pat，Hello Hello， 你好， 天神英贵先生 ，Hello， 天神 ，Maybe Ten，Maybe No No No，I'm Tenji Sir from Japan，Sorry，Nice to meet you， 过年节啊， 今日咧点解会咁啱得咁巧可以同佢哋一齐倾到偈咧？佢哋咧嚟到香港一齐咧有一个新嘅 project 合作，就出一啲机械人嘅 figure 啦，同埋咧有关嘅故事咧就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咁啊呢个时候先问一问阿 Pat 啦。Pat， 咩機緣巧合令到你哋兩個會走埋一齊咧？ Well, Tangent and I actually we met through a mutual friend. Met each other at a comic convention in Thailand. I really enjoyed his work and thought his work was really amazing, and I thought it was right fit. So we thought it'd be really cool to work with each other. And so that's how we started the adventure. Nice adventure. 佢提到咧就係喺一個泰國嘅展覽裏邊啦，大家就認識啦，就開始因為畫作啦而交到朋友，就覺得啊有啲活動可以一齊合作，我一齊玩。咁我都想問下天神先生啊，喂，第一次接觸阿 Pat 嘅時候，覺得这个人有啲乜嘢咁得意咁过瘾，好想同佢一起合作咧？ もちろん本当に初めてのタイランドに行った時だったんで、僕も他にアーティストがたくさんいるもんだと思ったら、本当にパットさんと僕だけだったんですよね。でそれでなのですごくなんだろう仲良くなって一緒に行動することで。なんか初めてなんかコミコンってあんまりアーティスト同士で仲良くなる機会がないんですけども、なんかお会いしてなんかそんなちょっと特殊な環境だったんで仲良くなりましたんで、すごくかっこいいし印象的でした。 咁啊，天神先生就讲到咧，佢话因为佢哋第一次见面嘅时候就喺泰国啦，咁喺泰国嗰度咧，咁啊天神老师就以为会有仲有其他嘅画家啊就一齐出现嘅。 咁點知去到呢，原來就得佢哋兩個，所以就可以有好多時間交流，咁所以慢慢就開始熟絡咗啦。咁佢哋兩個傾 係 啦，佢哋兩個傾開偈呢，就發覺大家都非常之啱 key。阿天神先生就覺得阿 Pat 呢就好有型啊。 卡圈呢估唔到一拍即合啦。咁今次嘅合作啦，見得到呢就係一個超大機神，係圍繞住機械人啦。點解一開始會選擇出玩具，然之後再推進去到漫畫嘅呢？ Well, actually, when we first started to develop the project, it was initially for the idea of doing toys. I'm a huge collector of toys, since I was, I can't even remember, like, I think I was like 8 years old or 9 years old. I've been collecting, like, mostly a lot of Transformers. I just went with the flow of, like, my passion and fell in love with the idea of doing a robot toy and tended itself just a perfect fit. And we just had such a great synergy. Two of you, like, draw a lot of robots. This is the reason why you guys connect together, right? Yeah, yeah. And also he's, like, you know, very fun to work with, you know, Hoan. And we love the same things. 提到啦，其实 Pat 好多年前已经开始储好多唔同类型嘅玩具啦。咁之前同天神英贵先生合作嘅时候，就发现佢好玩啦，同埋大家嘅背景啦，都系设计啊、画啊，好多机械人嘅作品咁啊，所以一拍即合就不如就即刻有个系列就系同玩具有关啦，做嗰啲机械人先啦。玩具就出现啦，咁其实设计方面啊，各样嘅分工又会系点样样咧？ そんな短かった仕事の振り分け、基本的にはあのバンダイスピリッツというあの模型会社のキッズだったり長谷川という模型会社のキッズあのプラモデル工場から依頼が来ます。それで、まあ、お互いで相談しながらあの一番メカが魅力的に見える背景が描けるシーンを選んで描くようにしています。まあ全部そこら辺は僕とメーカーのデザイナーさんで共同してやっています。 咁佢就話到咧，咁首先就會係由一啲玩具嘅公司啦，咁就有一個設計嘅概念俾佢哋先。咁然之後啊，天神老師就會喺度諗啦，關於嗰個作品裡面到底邊一啲場景啦係最令人有印象嘅咁樣。然之後咧就再同翻個玩具設計公司那邊溝通，咁然之後就再做其他設計、畫畫、生產咁樣嘅過程嘅。 咁我見到啦，其實今次嘅機械人嘅風格啦，都幾七十八十年代嘅味道重噶。點解會揀呢一個風格行先嘅？ 咁啊，パットさんとあのプロデューサーのアーサーさんとあのお会いして、共通するのはやっぱり70年代80年代のプラモデルだったり、あのトイを本当にあの愛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が伝わったんですね。で、2人ともパッドもアーサーもすごく日本のアニメの古いものについて詳しくて、それでいろいろチャットで盛り上がったりすると、やっぱりなんだろう、その我々が育ててきてくれたものっておもちゃだけじゃなくて、おもちゃってパッケージ、要は箱絵、ボックスアートも含めての商品なんだなっていうことが分かったんですね。はい、まあ、そこに書いてあるようなことなんですけど、はい、それで、あの、それだったら、ちょっと我々で何か一緒にするんだったら、その、やっぱり当時、70年代、80年代、我々を育ててきてくれたものを、あの、なんだろう、今のクールな、なんだろう、21世紀のものとは違って、やっぱり我々育ててきてくれたようなデザインで、もう一回リリースしてみようかなっていうところが大きいですね。どちらかったけど。 大体その通りにして。 咁啊，天神老师就话到啦，咁喺第一次同阿 Pat Lee 先生同埋阿 Alpha 先生，咁就一开头喺度倾呢个 project 嘅时候咧，咁就大家喺度倾嘅时候，都发觉原来大家对于一啲70年代、80年代嘅动画啊、漫画啊，或者系一啲玩具啊、模型啊，咁就大家都非常之中意嘅。阿天神老师仲特别提到咧，咁就其实对于一件玩具或者一个模型嚟讲咧，嗰一个包装上面嘅嗰一幅画咧系非常之重要。 封面构图 系啦，个封面构图佢就提到利用包装上面嘅嗰幅画啦，去吸引到一啲人去买啦，又或者就算佢唔买，咁佢見到呢一幅畫，佢都會喺自己個腦海裡面都會非常之有印象啦。咁同埋就佢提到嗰個作品嘅嗰一個年代方面，就係因為新設計嗰啲就好有時代感啦，設計比較複雜啲。咁所以天神老師就話想將今次呢個 project 咧，就用翻一啲佢哋最中意嘅嗰個年代嘅一啲相對簡單啲嘅一啲設計，係啦，去做今次嘅呢一個 project。 咁就希望透過呢一個 project， 咁就俾一班同佢哋有相同嘅一個喜好嘅一班人，懷念翻有翻當年嘅機械人同埋呢一啲玩具嘅愛， 揾翻少少共鳴，揾翻少少回憶。 冇錯，係啦，冇錯。 今次嘅 project 裏邊會唔會有得變形同埋合體咧？ 係，パッドさんがそういう風にストーリーを書けば。合体しますし変形もします。頑張ります。 咁我哋就話，如果阿 Pat Lee 先生佢寫嗰個故事嘅劇情係需要個機械人去變身或者合體嘅話咧，咁阿天騰老師就話，我會努力做到一個咁樣嘅機械人出嚟嘅。 嗱，咁講到故事就緊要啦，因為咧大家都認識阿 Pat 啦，之前就係做好多漫畫嘅創作，咁今次嘅故事都係咧由佢自己創作出嚟啦。其實故仔講咩嘅咧 ？The main story is mainly revolves around five pilots that are all female and one general that they work for him. And essentially, this general was in a war, and through winning this really large-scale war, he gained an incredible amount of power. But his initial desire was to do good.But because of the power, he started to realize, you know, how much more he can grow. And as he started growing in power, he became greedy. So his intentions were now negative, and he wanted to basically rule everything. So these five pilots, even though they're trained personally and were brought up by the general, they basically realize that he's actually this person who's not really doing things like proper, you know, what his original intention was. So some of them have the interest to rebel against him. Two of the sisters decide to stay with him. So there ends up becoming this war with this sisterhood. And so, yeah, they start to fight against each other. And so that's kind of a very, very basic. But the universe of, Mega Mecha is really big. We plan on just, you know, growing it and doing more collabs and, you know, just having fun. 今次佢哋玩得非常之开心，因为呢古仔就讲有个宇宙啦，其实有好多机械人嘅。咁其中呢有五个啦係女角，其实原来就有一个将军凑大啦养大啦。咁呢个将军亦都强大嘅。咁会带佢哋周围打仗啊，征战连场。呢个将军越来越强大嘅关系呢，野心亦都越来越大啦。呢五個女角就有啲就覺得，咦，個價值觀有啲唔同喎、哦，有啲就決定留低幫佢，有啲咧就決定離開，可能會對抗啦、反抗啦。咁個故事圍繞住係咁，而世界觀咧就是、由於個宇宙好大，咁都可能會有其他唔同嘅種族啊，唔同嘅可能係外星人啊等等，都幾有趣，同埋已經好有畫面睇得到佢哋幾個女角之間嘅一啲嘅。決鬥，呢度我都想問，點解會選擇女角做軸心呢？ I think that there's like too many stories out there about brotherhood, and all those stories are amazing. I have a lot of really amazing stories, but I think sisterhood is really interesting. It's similar, but it's different. And we also want it to be very appealing, very sexy as well. And we feel we want it to be unique and different from a lot of the other stuff that's out there. So.I grew up personally with Charlie's Angels, which was a very famous, series in the U.S. television series. So, I grew up watching that, and I thought it was really cool to have this kind of female main characters. And I really like the idea of females being strong. You know what I mean? I think that's really, for me, it's very attractive as a character when you have, like, let's say, a female assassin or a female hero. I just love those ideas, like these family issues that they have, orfriendship issues that they have, and we all go through that, we all experience it. But yeah, I just think like it's kind of cool to have female pilots in like these giant mecha robots. We decided to go in that direction. 呢个就几有趣，因为咧过去即系太多男角啦，咁原来咧净系讲姊妹嘅关系、姊妹情啦，都系另一件有趣嘅事情嚟嘅。而且咧喺一众嘅女角里边咧，阿 Pat 好喜欢咧就系唔同嘅女角，佢哋慢慢咧强大起嚟啦，慢慢咧厉害落去啦。其实系另一样好型啦。好就特色嘅嘢嚟嘅，而設計女角最過癮咧就係可以好 sex。聽到呢度啦，我知你同我都唔夠喉噶啦。如果想了解佢哋之間合作有啲咩趣事啦，又或者佢哋嘅計劃會發展到幾盛大嘅話啦 ，click 上嚟 teampara.rthk.hk 聽翻個足本啦。下個禮拜見。 弱虫な気分し 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星期中期天气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傍晚6:30。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咧，首先讲翻啲强风嘅措施啦。咁就系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咧，受到强风影响，而家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低到每小时50公里。驾驶人士请你特别留意。跟住咧，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落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水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大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借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不过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挤塞，龙尾排到过去浙江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后面市超域道。告示威道去湾仔方向仍然都系多车㗎，龙尾去到兴发街。英皇道去铜锣湾近住天后港铁站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过去糖水道。铜锣湾道一带亦都系车多繁忙。东区走廊落中环亦都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在九龙区方面，窝打路到翻沙田近九龙塘每一段的龙尾排到去亚街老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新世纪广场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区方面，丁九桥出九龙亦都是车多繁忙的，屯门公路翻屯门近住小康港铁站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过去黄珠路，另外黄珠路出屯门公路亦都是车多。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48，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嘅5:5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读后驾驶无论有冇影响你嘅驾驶能力都系犯法噶。咁另外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都系现正生效，驾驶人士记得要小心啲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我中坚终于请到才哥送出一啲嘢俾大家啦， 以让协调世界事系同呢个格林尼治标准时是一致呢，个办法科学家就是话在某一年呢，他们会在年尾送多你一秒。 逢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钟杰良、李伟才主持《天圆地方》。 搭 lift 想安心啲，申请政府同市建局推行的优化升降机资助计划啦。合资格旧 lift 加装安全装置或者换新 lift，最高可获500,000资助，合资格长者业主仲有额外资助添。 最紧要做足定期保养同检验，如果发现部 lift 有唔妥，就要立即揾人检查。 打3188-1188了解下啦。 乜你覺得自己好潮咩？ 誒、 哇！你哋成班港豬咁噶？ 因為我哋就係 港豬特工隊。 四個又出動啦！今個禮拜到阿樂就出題啦喎。 冇錯。首先咧，系讲条题之前咧，想问下四位，嗯、问下三位，系知唔知自己血 型？ 唔好吓我哋啦， 唔系啦，唔系出边，你系咪阿乐啊？ 系啊，hello， 我系乐啊，的神你好啊，系啦，不如的神先啦，知唔知自己血型？ 认真，我真系唔知嘅。其实呢个问题，呢、這个问题，我好细个之后，之前有捐过，但系咧，我每次捐完之后咧，我唔系好记得嘅。即系捐完我嗰刻系记住自己要一系记 A 一系记 O 咁样啦，但永远都系唔记得嘅最后， 或者变咗。 通常咧系一啲比较罕有啲嘅血型会特别记得嘅，即系你有啲人譬如 A B 型咁样，佢知道佢 O 咧定 B？ 香港 O 型比较多， 你下次捐血写低佢咪得咯，抄低。 唔系我有身体检查啲报告啊。 唔系你折埋张纸包落银 包人包，得闲拎出嚟，即系好似即系我已经开始有记忆力衰退 啊，要晒啲地址啊、电 话名啊 嗰啲咧， 紧急联络人啊， 呢一刻唔知道自己血型唔緊要，佢可能玩完呢隻 game 之後就會知啦。 check 到㗎， 可能有啲蛛絲馬跡嘅。阿思培咧， 你講緊我知唔知道自己咩血型、啊？ 血型 唔通你知唔知道我咩？ okay, 我估下睇你面相，我知道你 A 型嘅。 咁你係咩咧？ 真係要睇面相 嚇、啊，真係有分㗎、 我覺得我個樣子似 B 型嘅，有得睇嘅，但係我唔係 B 型。 唔系，等先，我想问一下阿乐，你意思即系话一阵间个 game 你系大概会知道我哋咩血型系咪？ 真 吗？ 其实咧咩血型系唔需要知嘅，你哋可以直接开估嘅。而家系 佢好惊你， 佢好惊，好 惊就抽称佢啊！ 系佢特登讲嘢好大声， 系啊，咪头先好大声，突然间好细声， 梗系啦，无厘姐姐， 即系你有机会知嘅。 其实自己知道自己咩血型就得噶啦。 咁思培你系暗，你系知道自己咩血型？ 你唔好讲出嚟啊！ Oh, 你知你把口噶啦， 我知嘅，同埋我知道咧，有一啲血型咧系睇得出嘅， oh. 即系我睇你个样子，我知道你咩血型嘅。 哇，咁点解撞你个鬼阿乐？你即系话阵间个 game， 你话知我 咩 血型 啊？呢个笑， 你而家要我哋爆我哋血型出嚟咁样个 game 玩咩？ 我就系想问大家知唔知道自己血型啫，系啦。唔需要爆嘅系知定唔知 ？Yes or no？ 你隔篱嘅 partner 即刻真系会走出嚟。我知道，我话俾你听，我而家咩？ 嗱，即系在座阿乐知，阿莫知， 我知， 思培都知，我唔知啫。 或者我哋会睇得出你， 或者你会知。OK， 咁即系今日你同我哋玩 血型。好，我哋可以咧就听一听先，而家 听下啦。 嗱，今時今日咧，唔止係女士啦，甚至係男士咧，都可能會花啲心機去護膚嘅。咁我哋護膚嘅目的其實都離不開就係想自己嘅皮膚更加好睇、更加靚啦。好啦，咁小弟阿樂咧，近排就喺網上面睇咗一個研究啊，就係話咧，原來人嘅皮膚質素咧係同佢哋嘅血型息息相關嘅噃。咁由於呢一個報道咧，就係話佢講到小弟嗰個血型咧，啲皮膚都唔係咁好嘅。咁所以咧，阿樂就唔信邪，喺廣播度咧做咗少少街訪嚇，就想證實一下咧，究竟呢一啲人佢哋嘅血型同埋佢哋嘅皮膚問題同呢個報道究竟係吻唔吻合咧？我哋聽一聽個訪問先。 你覺得自己皮膚最大嘅問題喺邊度咧？ 經常出油啦，咁需要成日清潔咁先可以顯得比較乾爽少少。 你知唔知自己係咩血型？ 知道我是 B 型。 如果我想跟你讲血型是跟皮肤的问题很大关系，那你会觉得怎样？ 我会觉得难以置信啊。 咦咦喂，在广播上撞到吴美玲姐姐，我为什么拍完港台31的东西啊？ 点下咯？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努力是可以去令到自己更加靓呢？ 绝对是。只要你愿意去花心机去护肤啊，去化妆呢，其实真的没有不靓的女人的，我觉得。 哦，多谢你。好，那我想问一下你知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血型啊？ 我知道我是 B 加。 咁如果我同你讲话，近排有一篇报道就系话，原来咧血型已经决定咗一个人嘅皮肤系点，咁你会觉得点啊？ 唔系啩？ 咁赵小姐，你觉得皮肤喺你眼中系啲乜嘢咧？你自己嘅皮肤 好重要嘅嘢咯。 咁你觉得自己皮肤最大嘅问题喺边度啊？ 干。 OK， 你系咩血型噶 ？O 型。 咁如果我话俾你听，原来皮肤嘅好话原来系决定咗喺血型里边，咁你会点啊？ 我会继续炸多啲嘢咯，再希望可以改变呢个性先天性嘅缺陷啊。 OK， 咁护肤对于你嚟讲系一件几重要嘅事咧？你觉得系？ 对于啲女士嚟讲系一件非常之重要嘅事嘅，我觉得。 咁我想问你，你觉得自己嘅皮肤最大嘅问题会喺边度咧？ 最大嘅问题啊，干咯。 好啦，咁我想问你知唔知自己咩血型噶？ 好似系应该系 A 啊。 最近咧有個研究就係話咧，其實咧皮膚問題咧係同血型有關嘅，咁你會覺得點啊？ 灰一個字。 好啦，咁翻翻嚟直播室啦。好，咁而家咧就開股啦。究竟呢一個咧血型同埋皮膚質素嘅關係嘅研究咧，究竟係點嘅咧？嗱，呢篇網上面嘅報道就係咁講嘅。A 型血嘅人咧，佢哋嘅皮膚咧係會比較乾燥嘅。而 B 型血嘅人咧，佢哋嘅皮肤系会比较容易起皱纹，唉，即系小弟嘅血型啊吓。而 O 型血嘅人咧，佢系点讲咧？就系话个皮脂腺咧会比较粗，所以咧 O 型血嘅人咧，佢哋嘅油脂分泌会比较旺盛嘅。嗱，咁睇翻头先个街坊，咁咧系中咗少少嘅，咁唔知咧，我哋寻常试认真做，另外三位主持人咧又点睇咧？ Such a young kid thought I was unfair. They got my heart broken. Yeah, all my wounds open. Felt like I was against the world. Every part of me was broken. I had no one else to blame. Man, I felt so ashamed. But then I heard his name. Oh yeah, I heard his name. God stole my heart and brought it back to his side. It was the greatest feeling. He's the reason I'm alive. 慧兰嘅歌曲，嗰个名字《所以我爱》。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我咩型啊？ 嗱，咁咧。头先咧， 好型啊 ，K 型咁样， 呢个当然啦。上一集讲枪，几有型嘅的神真系。 咁今集咧， 系啦，今集咧就我哋讲讲皮肤，系啦。 好鼻，即 系佢不嬲都系咁噶啦。 佢唔觉得你真心型啦， 佢不嬲都系咁噶啦。 唔系， 佢今日同你讲皮 肤，系。咁呢的神皮肤真係好㗎，所以都係型嘅一种嚟㗎呢个。係 ,ok, 太过虚拟嗰啲真係可以唔使㗎。 好，咁就唔讲啦。所以 如果你两个真係咁 friend 嘅话，不如你两个 battle 啦，好唔好啊？你今日呢坛嘢咩㗎？我见你手上面咁多嘢吓。 哇，呢、這个犀利啦。而家直播室里面呢有蛋白一兜，蜜糖一杯，同埋呢个干咗嘅柠檬一个。 柠檬啊！ 同埋头先你个柠檬都老老地 啦， 巢晒巢晒皮嘅喎，你个柠檬 唔系老老地啊，好似佢 面系咩啊？ 仔 嗱大家听住啊， 哐哐声 头啊！ 唔系，但我想问一下，而家攞呢个老嘅柠檬系有咩用咧？ 老嘅柠檬系其实主要系因为屋企冇柠檬， 嗯， 买唔切。 我想话呢、這个你唔好话俾你听，系你喺雪柜入面吸味嗰个柠檬啊？ 唔系，系摆到太耐冇人食嘅啫。 吸味要切噶，吸味要切嘅。 但系佢个柠檬咧有啲黑斑啊，已经出咗。 放心， 干啊！ 放心，实挤到一滴柠檬汁出嚟嘅，因为我哋呢个游戏只需要一滴柠檬汁啫。 师培影低佢，不如合照。 我唔信一 个 柠檬，就算佢干咗都好，一滴柠檬汁都挤唔到出嚟。 唔系啊。噴清襯落去 嗰度冇啦，你開美顏相機先。 我話俾你聽，因為點解咧？陣間擺翻上我哋個社交平台嗰度，唔該大家俾負評佢。 係啊，同埋你感覺一下個檸檬同阿樂塊面係咪似？好似阿莫莉話齋。好啦，嗱，乾檸檬啦，即係呢個乾檸檬啦，即係呢個又黑又乾嘅檸檬啦，加你嗰啲蛋白啦，再加蜜糖啦，有咩用 咧？關我哋血型咩事咧？ 呢個咧稍後再研究。咁咧，头先就讲到啦吓 ，A 型血嘅人咧系会比较干嘅啲皮肤、，B 型血就多纹啦、，O 型血咧就多油、哦，吓、 嗯， 咁我哋而家咧就可以不如估一估， 我估啊，系啦，我估啊，嗱， 点解唔我估啊？ 阿乐先啦、啊，阿乐先啦、啊，阿乐应该系 O 型嘅， 系 佢嘅油脂分泌系多啲嘅， 话你靓啊块面， 话你靓仔啊， 好唔开估住好。不如啊，我哋估一估啊，师培啊，毛利。 好啊，你觉得我咩血型啊？ 我睇紧你张纸啊。 A 型系干 ，B 型系有纹，同埋 O 型系有油。 我觉得好似干师培。 其实我真系几干噶， 因为系因为佢块面， 即系块面啊。 我羡慕佢噶，佢个妆系真冇油噶。 哦，系啊，佢嗰个妆系长时间好似冇化妆咁。 唔系佢有， 我唔识睇啊，我唔识睇啊。 呢啲叫裸妆， 唔系啊。我就系想讲系赞噶，唔系衰啊。我个冇化妆嘅意思系咧，佢好似冇乜毛孔噶，你唔觉咩？ 我遮住咗啫，唔好太近都 OK 嘅。 同埋你唔好兜啦， 好韩国咁样嘅。 唔系，不过我觉得系阿思培个妆系我羡慕嘅，佢真系冇乜油。因为我譬如而家啦，见咗佢成三个钟头啦，佢都冇油。其实我已经系劲多油嗰啲人嚟噶啦。 我朝头早九点钟开始查嘅，其实 得啦，唔好晒命啊，九点钟。 叻啦叻啦，烦啦， 你赚得少少系要 就不如咁啦， 你系干嘅， 系。 你是油的， 我真的好 抓。咁阿磨咧， 好嗱，不如阿师培同埋阿的神估阿磨，我唔敢估啊，阵间又 系啊，你试下三样唔系好嘢，你试下 估啊，死啊，真系。 阿磨，阿磨其实唔系啊，头先自己都讲咗啦，佢系油份多噶嘛， 油份 即系 O 咯，零啊系 O 型咯。 我俾个小 tips 你啊，但系女士们嘅皮肤唔要，真唔要，真唔要。嗱，因为咧女士们咧嘅皮肤，其实应该好多人都系，男士们都系噶啦。点解会出油咧？就系因为皮肤太干而出油嘅。系啦，咁呢个俾你嘅 tips 嚟嘅。好啦，咁你再讲多次 ，A 型系咩 ？B 型系咩 ？O 型系咩啦 ？A 系干 ，B 系有纹 ，O 系有油。 诶，咁你应该系 A 喎，乐。 喂 ，A 点 A 点 A 点 O 啊？ 因为你系干啊嘛，干系 A 啊嘛，你话。 你好干，所以飙油。 系咯，先至出油啊嘛。 同埋咁呢个嘅心理测验或者呢个嘅，我唔知 DIY 面膜 系啊，咁咪唔啱咯，因为 A 同 O 都系又油又干咁。 唔系唔啱。就係無論你點答佢都啱， 係 你話 A 又啱，好 O 又啱， 係喎， 係咪？ 跟住我哋而家又有啲紋咧，即係你估 嗱你有 B 啦， 係啊，十歲都有紋噶嘛，係咪先？ 啊，不如 你同啲星座書有咩分別？ 同埋你點解揾啲嘢咁把鬼啊？ 唔系因为点解咁把鬼？我本身唔系咁把鬼噶，因为你咯，咪就系因为。 不如你又叫把鬼咯，即系你而家觉得我又干又文又 有把鬼啦， 有系咪？ 都话一讲任何即刻会中地雷。 唔系嗱，你手上 就因为你寻晚打俾我咯。 系，唔系？但系你手上而家有咁多样嘢啦，咁关咩事啊？ 呢因為阿磨咯， 唔係啊！你手上嗰啲咩檸檬啊、蛋啊嗰啲點啊？ 關啲 A 型、B 型、O 型咩事？ 件事係咁嘅，咁我哋港珠特工隊每個禮拜輸咗嗰個就有啲懲罰啦。咁、我原本咧就話輸咗嗰個咧就敷面膜咁樣嘅，點知阿磨咧就話：喂，唔好咁流喎、啊，你要帶啲嘢翻嚟玩、啊，即係要玩到啊天花龍鳳咁樣。所以咧，我就帶咗呢個蛋白啦、蜜糖啦、啊，同埋呢個檸檬翻嚟咧，就同大家玩呢個 DIY 面膜。 哇！撞你個鬼啊！ 即系你今日讲完噶咯， 讲叫唔好咁流嘅，佢应该再流啲添。 即系佢讲完噶咯， 唔系咯，佢到而家都未讲到俾我哋听过 A 型啦、B 型同 O 型，佢同呢个嘅面膜有咩分别？ 系咯， 有咩关系？ 冇嘅，呢个面膜咧就系要嚟惩罚大家嘅，系啦，玩完之后系啦。喂，但系点样惩罚咧？就系按摩去惩罚。 喂，我哋讲翻啲有益啲嘅先，讲翻啲。 但我哋未鼓励喎，的神。 下个礼拜之后冇咗佢把声，大家唔使问。 唔系后半个钟嗰日就冇啦。唔系，我哋讲翻有益啲先，即系听众有用嘅先。 系。 你而家手上揸嗰啲 A 型、B 型。同埋 O 型啦，咁有啲咩可以解释到俾听众听咧？ 嗱，冇噶，呢个就系头先个 seven 咧，就系咧就系呢个 呢个可唔可以唔好咁把？ 呢个咧就系血型咧同埋呢个皮肤嘅问题相关嘅，咁就系头先讲过好多次啦 ，A 型、B 型同埋 O 型分别会有啲乜嘢关系咁样啦。咁咧呢个 DIY 面膜咧，其实呢个蛋白啦，呢个蜜糖同埋呢个柠檬咧，咁我就系估计过啦，佢应该可以一次过咧就解决晒所有问题。 哦， 系啦，就系因为呢个。蜜糖会保湿啊嘛。 喂嗱， 其实佢讲嗰啲嘢咧，即系咧，我觉得咧背后其实有意思嘅，但系佢永远讲唔出重点嘅。 咁不如你试下讲讲咗 佢个重点， 你个重点系咩 咧？咁嘅有好多咧，中学时期咧，师培应该知道，因为我哋女仔会知道。咁、因为女仔嘅时候咧，未必太多钱，尤其是读书。咁、我哋女仔嘅时候就会成日喺屋企攞一啲嘅。即用到嘅材料，就自己咧就開始貪靚啦嘛，中學啦嘛，因為開始有啲中意嘅男仔啦咁樣，咁所以就會 你幾多歲就有啊？ 敷面膜嗰啲咩啊？ 中幾就有啊？ 中 敷面膜 三 嚇咁早啊？咁早啊？ 哇唔早啦，小學嘅時候我已經聽啲朋友講話 中意啦。我小六就暗戀人，唔係太差。 咁跟住其中一個就係頭而家阿樂攞出嚟呢個嘅，所以我就覺得你好把鬼啦。呢、這個連我哋中學生已經知道嘅面膜，你而家攞出嚟好似好新鮮咁攞出嚟講。 不過市面上係的確多咗好多唔同新款嘅面膜，有啲什麼發熱嘅面膜啊，跟住有一啲係可能係啦金箔嘅，甚至我曾經聽過有蟹味嘅面膜。 嚇！ 有蟹味， 蟹味喎、 啊，蟹味啊！ 擺你塊面， 佢話蟹味好濃噶、啊， 你嗦一啖， 係啦，我成一路敷一路嗦， 咁咪即係聲響。 佢話有原因嘅， 有咩啊？ 因為咧，佢話點解咧？啲人就只會食嗰啲蟹腳啊，就是、吸收佢入邊嗰啲精華。咁佢話其實咧，佢所謂嘅蟹味，即係叫蟹啦，都係 gimmick 嚟嘅啫。咁佢入邊係啦，佢入邊咧其實係仲溝咗一啲嘢，就希望可以等你吸收多啲唔同嘅精華。咁講咁嘅意思。 同埋咧，呢、這個做咩事咧？檸檬咧，因為有漂白，即係有少少 維他命 C 啊。 係啦，咁所以咧，佢就有一個維他命啦，同埋有漂白嘅作用。咁而雞蛋嘅蛋白因為可以令皮膚會滑啲嘅，同埋可以去呢個嘅角質層或者死皮， 同埋收緊㗎， 係啊，收毛孔啊。 所以另外通常咧，大家咧即係如果大家再想話磨下沙嗰啲嘅時候，就會攞啲麥皮擺埋落去溝埋佢。 麥皮啊， 麥皮，因為麥皮咧佢硬得嚟，佢又唔會話即係好似 磨損你塊面。 係啦，因為之前有啲人就話攞鹽，但係鹽因為如果你太大力嘅話，你可能會傷皮膚。 係， 所以咧，如果你下次咧再做呢啲嘅時候，做足功課，知唔知啊？ 好專業啊，唔怪得咁靚啦，磨。哦，真系 好， 但系咧，我哋要开翻股先吓、啊，即系大家就估师培系 A 型啦，系咪吓？咁啊，师培，你估阿莫系咩型咧？ 我觉得系都系 A 型嘅，系啦，不过可能系混合性。 OK， 好，咁啊，的神就估我系呢、這个都系 A 型啦，因为肝又话出油，咁我哋估下的神啦，而家。 哇，我唔知道啊，你试下估。 的神都唔知道我哋估你有冇用。 佢自己都唔知道啊。 男仔嚟讲算系几白几滑 到。诶、哎，好啦，我公布啊，我系 A 型嘅，师培咧。 系我系 O 型。 哦，好啦，系我系。我是 B 型的，即系大家都 知啊！大家好啦，咁大家最想知系咩咧？你整埋呢啲咁嘅嘢咁把鬼，你自己敷咗佢，出去自己敷、敷半个钟。 喂，点解啊？唔系输咗嗰个敷咩？点解系 default 咗个敷？ 啊！人嚟啊，捉佢出去啦！ 风过盖了视野的雾，兜兜转转丢失地图。也看不似直接的路， 天天发觉太多错过，更加悔觉深奥。奋力过，若已未算早好，尽过无限的清数，趁盛世逐秒地倒数，只想将所有倾倒，大概一路是这一步。上挫折亦先跑步，高高低低先知命途，重创试验我深度，多少重意再多讽刺已经够我心重，脚下每步也是赤高速，冬雨华丽的周遭有待我逐寸地去铺，几多风霜也不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早前有艺人怀疑被偷拍事件，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黄继仪话，曾经呼吁事件中的三个人向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投诉，亦都曾经写信俾事件中嘅人士，但未接获任何投诉。黄继仪话：车内嘅摄录系统，大原则系唔可以随便拍摄同辨识到乘客嘅身份同谈话内容等。佢话公共交通同埋的士，因为涉及不同司机同车主，加上摄录装置系便携式，情况较为复杂，认为要监管。佢话车厢内安装摄录系统要有合法目的，公署同运输业界同埋议员等已经探讨一套监管制度，并且提交政府。食物及卫生局长陈肇始话，政府希望吸引海外医生回流工作，方案越简单越好。陈肇始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之后话，前日同医生团体开会期间，不同代表有询问临床工作的定义，但当时未有细节提供。其后得知临床的定义是指在医院或者病房内对病人的经验。他认为这样并不是完全一视同仁，因为在卫生署或者大学工作的医生未能符合这个定义。立法会有关吸烟条例草案委员会举行会议，听取市民和团体对禁售电子烟和加热烟的意见。有与会人士质疑政府做法，认为欠缺科学理据，只是禁售电子烟但不禁止吸食是很矛盾。亦有团体认同政府做法，认为不能够忽视新型烟草产品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公民党议员谭文豪说，电子烟和加热烟的烟雾无色无味，会令人减低对危害性的关注，希望政府多教育公众这类烟草产品的成分数据。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重申，政府的控烟政策是尽量减低市民使用任何类型的烟草产品。斯里兰卡军警采取联合行动，在东部城市卡尔木内突击搜查一间怀疑恐怖分子藏身的房屋时，双方爆发一小时枪战，期间有三人引爆身上炸弹，枪战连同爆炸造成最少15人死亡，包括三名妇女和六个小童。当局说有三人负伤逃走，据报行动和日前的连环炸弹案有关。 當局較早前在另一個地點發現與伊斯蘭國有關的旗幟和書籍等，包括相信早前伊斯蘭國用作拍攝的背景，並檢獲150支炸藥和100,000粒鋼珠。當地天主教會宣布取消全國所有星期日的主日彌撒，直至另行通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明天雨势逐渐减弱，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星期中期天气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傍晚6:30。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落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去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大排到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开始车多啦，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亦都有啲车龙，龙尾排到去鲗鱼涌公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现时咧，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兴发街；东区走廊落中环咧，亦都系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喺九龙区方面咧，新清水湾道落坪石方向挤塞，龙尾去到彩云村；窝打路到翻沙田咧，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亚街老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住新世纪广场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亦都系多车噶，龙尾去到果栏。观塘到去旺角方向咧，近住启业村一段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九龙湾港铁站。反方向去油塘咧，近住彩石里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彩虹村。喺新界区方面咧，丁九桥出九龙仍然都系车多繁忙。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亦都系慢车，龙尾排到过去黄珠路。大埔公路去粉岭方向咧，近住火炭路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去沙田港铁站。最后咧，环保署提醒你停车即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咁另外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都系现正生效噶。天雨路滑，记得要小心驾驶同埋保持忍让。咁另外啦，喺视线受阻嘅繁忙路口咧，要特别留意交通情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要预防麻疹，最重要是注意个人卫生，应经常保持双手清洁，不要去人多挤迫或空气流通欠佳的地方，打乞嗤或者咳嗽时要掩住口鼻，身体不舒服就要戴口罩，话俾医生知外游记录。如果计划去麻疹个案多的地区，就要在出发前两星期咨询医生意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滴滴仔周记。 除了旅行之外，在正常的情况下，你有多久没有试过拎个电话出来超过3小时呢？拎电话呢，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做很多百万、很多千万次的动作来的。基本上这个惯性动作。我由睡醒、去厕所、去到等 lift 呢，基本上我的电话都是不离手的。但是揸住电话，我哋一直都知道，我哋会忽略咗身边好多嘅事物啦，可能忽略咗好多朋友嘅感受啦，甚至乎好多人咧喺一个简单嘅饭局入边咧，都会攞个盒装住晒所有人嘅电话，就系大家喺呢餐饭入边都唔可以用电话噶。不过咧，我哋曾经都听过，就系话当你一个动作做21次嘅时候，你就会令到佢变成咗一个习惯。咁我哋系咪都应该不妨试下唔好拎个电话出嚟？唔好拎一次啊，唔好拎两次啊，唔好拎到第21次嘅时候，会唔会真係令到我哋戒甩咗呢个坏习惯呢？因为最近有研究都讲话呢，其实电话呢对于我哋嚟讲係有另一个嘅影响㗎，就係令到我哋压力越嚟越大， 我哋经常都会拎个电话睇下老细有冇揾我，睇下女朋友有冇揾我，睇下老婆有冇揾我，睇下妈有冇揾我。咁我哋就系因为呢啲种种嘅因素咧，所以经常都会拎个电话出嚟睇。但系既然佢会成为我哋嘅压力，咁不如我哋就由今日星期六开始，认认真真放低个电话，好好俾我哋享受一下真正嘅假期啊！ 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 呢、这个黑仔王 游戏解说， 四个主持每人手上都会有一张纸，只有三个手上面嘅纸系写住同一个答案，其中一个佢手上嘅纸会有一个提示，每个人都要形容自己手上面嗰个嘅答案。抽中提示嗰个就要考考你嘅演技，能唔能够掩饰到自己只系得提示，知个答案呢？如果俾人发现嘅话，你就会成为今个星期嘅黑仔王。今个星期咧，边个先系嗰个黑仔王啦？吓， 好搞笑啊！我哋仲未呼佢电话，已经有人打电话上嚟。 系啊，因为经过咗两个礼拜，其实已经咧，大家都识玩噶啦。咁啊，有啲咧就我听翻嚟咧，都话哇，我其实都估到啊，觉得你哋啲演戏细胞几好啊。 系咪真噶？ 讲我啦，主要 走啊你， 我匿啊，应该系 系啦。嗱，咁但系咧，今日咧题目咧都一样系出咗噶啦，喺我手。咁我哋今日咧就先玩一 round， 然之后再接大家嘅电话。 好，咁啊，一阵间播歌嘅时候。1872388咁大家都可以打电话上嚟，我唔要呢张啊，阿罗， 又系我点讲？ 你全部摆翻上台，我要自己抽。 咁你同我交换啦，不如？ 唔制，你都唔系好好多啊！你两个黑仔， 上个礼拜话系抽手啊， 抽匀佢，我再抽个。 好啦，我嚟啊，嚟嚟嚟，我攞啦， 明显见， 我攞咗啦吓，预备啦，我哋 好一齐开。Round one。喂，咁快？我未掀开张纸。 唔系而家揭咯。 喂，唔系黐到好实嚟。 好啦，嗱，我已经。 你揾咩黏住佢噶？ 你觉得咧？ 点解黏住嘅？ 好啦，我已经揭晓咗啦。 你揭晓 我呢个 tips 咧都几大。 系， 啦，好啦，咁啊，我哋嚟第一 round 咯。 OK， 边个先啊？ 啊， 系啦，师培先啦。 好，刘质嘅。 哦，我哋讲咗我嗰、那个 ，OK， 但系唔紧要。呢样嘢咧系通常系可能系啲提子味或者啲生果味嚟嘅。 嗯，我拣呢个咧系五颜六色嘅。 我呢一个咧就系、是、有唔同形态嘅，有啲大有啲细。 形态、哦？ 系啊。 嗯。哦、有啲大有啲细、啊。 咁要装住佢有嚿嘢噶嘛？ 哦。 系、哦、啊。 有嘢装住嘅。 有佢嗰嚿嘢好独立嘅。 哦。 但系我平时咧，我哋搵啲嘢装住，你唔会就咁摆你屋企嘅。 唔会就咁摆屋企嘅， 因为我已经知道边一个系揸 tips 嗰个咧，所以我就唔可以讲得太明显、 哦 啊。明唔明啊？ 咁嘅 系啦，哇！我忍辱负重噶， 辛苦你啊！ 好啦，嗱，以上我哋都讲咗一人一个 tips 啦。咁啊，究竟我哋边个先至系唔知道咧嘅咧？ 系啦，咁啊，所以一首歌嘅时间，大家咧即系听众们而家听紧嘅话，都可以估究竟啊，我哋四个即系思乐啦，唔系 思乐啦， 系啦， 同埋阿迪莫咧， 系 咁就。 陪阿乐的神助魔呢，究竟四个里面边一个人系唔系揸住一个答案嘅咧？1872388 原谅最惨，女主角。难共你合演这套爱的杰作，大厅中这一幕，大声的开音乐，大抵很怕讲，我们没有感觉，情愿各自走，各死各，逃避去认清跟你无福快乐，因此分手。好装作不知，也每日同处假天过，为何人倾向做什么都要一双，明明难忍到多一刻也不 在家中又不着，在听的正中 七二三八八吓，咁啊呢个时候等紧你嘅电话打嚟同我哋一齐玩呢个黑仔王啊！睇下今个星期咧，你估唔估得中边一个先至系手揸住个 tips 而扮到知答案嗰个咧？一八七二三八八啦，等你电话。 在听的正中央，是否都要唱？说穿它，就早些去休养。 十三楼有咩啊？十三楼的大笨象。 唔想做呢个节目啦。 十三楼的大笨象，大笨象。 咁十四楼有咩啊？ 牛牛，所以咪一齐做节目咯。 呢、這个呢、這个 呢个黑仔王 游戏解说， 四个主持每人手上都会有一张纸，只有三个手上面嘅纸系写住同一个答案，其中一个佢手上嘅纸会有一个提示。每个人都要形容自己手上面嗰个嘅答案，抽中提示嗰个就要考考你嘅演技，能唔能够掩饰到自己只系得提示，知个答案呢？如果俾人发现嘅话，你就会成为今个星期嘅黑仔王。 好啦，嗱，我哋而家就接个电话先，好冇？ 好， 好嚟啦，听下啦。喂 ，hello， 喂，咁多位主持，你哋好，我叫阿 Ben。 喂 ，Ben， 喂，嗱 ，Ben， 头先亦听咗我哋第一 round 啦，有冇啲头绪啊？ 纯粹系揣测啫，都冇乜。 就揣测啦， 你 揣测下啦。 我冇觉得系师培咧。 点解又系我啊？ 你 系 咪 我明明好有信心啊？今次 佢主要唔想你再玩， 一定系，即系觉得我个人太有可疑啦。点解？ 其实都系碎碎估嘅，都系。 因为始终听咗一 round 啦，可能都未有太大嘅头绪啦，系咪？你想唔想俾师培玩多 round 啊？ 系咯， 都好嘅，都 好啊。咁我哋就 多谢你、啊。 咁你自己又想唔想玩多 round 啊？ 你系想 都好嘅， 但系你自己一个人屋企玩啫， 唔系啊，冇问题。 但系 咁 腼腆嘅你 啊，喂，好啦，阿 Ben 啊，我俾你听到个 round 啦，好唔好？ 哦，好， 我嚟啦，听下啦。Round two， 好，边个先？师培先啦。 好啊，呢样嘢咧唔可以用太多，或者唔可以即系唔可以服用太多嘅， 啱啊， 因为咧会上瘾。 但系唔好讲咁多啦。 OK， 好。咁呢样嘢冇咩事系唔应该去服用嘅。 嗱、啊，呢、這个 tips 好啦。 嗯， 阿毛咧， 人一定有用过嘅。 哇哇，真系啊，虚到啊！ 因为咁讲，我转啦，居家必备， 即系你屋企一定有嘅。 系啦， 好嗱，我呢一个咧，有啲人咧会好喜欢。 嗯。 强调希望要开呢样嘢，但系有啲人系唔 OK 嘅，将佢转做另一样嘢去代替佢嘅。 嗯， 讲完啦。 OK， 阿 Ben 有冇乜头绪啊？你要唔要改变你嘅主意啊？ 定系你 keep 住你嘅主意啊？ 系你收咗先啊？ 都系有冇啲 tips 先？ 我讲晒咯，头先我哋已经 阿 Ben 头先咧，我哋每个人讲嗰样嘢已经系一个 tips 噶啦。咁就系你估下究竟边一个人嘅 tips 其实系估系根本就唔知嗰样嘢。不如问下你知唔知系咩先啊？ 系咯，唔系，应该咁讲。不如阿 Ben， 你知唔知点玩噶？ 其实我麻麻地知嘅，因为我系唔系好识嘅。 撞鬼未打你？ 哦、即系你系。平时听英文多嘅， 系啦， 我哋讲中文就听 唔 明。 我中文识嘅，明白嘅，明白嘅。 O、okay, K， 但你估唔估到嗰样嘢系咩啊？你估唔估到我哋形容紧嗰样嘢其实系乜嘢？ 其实系咩？你话系流质噶？ 系啊，头先有人话过系流质嘅。 流质，其实应该系奶啊。 O K。好啦， 不如咁啦， 好上瘾嘅 啦。而家阿 Ben 咧就估系奶啦。咁咧好啦，咁我哋社交平台嗰度咧，一阵间咧都会开一个 post 嘅， 睇下啲人估唔估到啦。 系啦，一首歌嘅时间啦。咁啊，俾大家亦都喺社交平台度估下究竟系乜嘢啦。咁大家都可以上去社交平台度咧，就写低你觉得个答案系边系乜嘢，同埋你觉得我哋究竟边一个人其实系唔知道个答案嘅。咁啊，继续啦，1872388，听众们如果有兴趣嘅话，都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同我哋一齐玩呢一个游戏嘅，转个头一首歌翻嚟，再接听大家电话。 多谢阿 Ben。 我想我慢慢的消失，消失在我的世界里，像风一样。一样无踪无影，慢慢变透明，藏在那浑浊的眼底。我像是躲在包包里的空气，我只想静静地坐在这里，呵呵，想看看天空的颜色。我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心里的秘密，所有的快乐，所有的委屈都留给自己。 起了快乐的表情，我只是躲在包包里的空气，我只想静静地坐在这里，想看看天空的颜色，我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心里的秘密，所有的快乐，所有的委屈都留给自己。 听过有杜小乔《抱抱女的空气》 啊，呢个呢个呢个 呢个黑仔王 游戏解说， 四个主持每人手上都会有一张纸，只有三个手上面嘅纸系写住同一个答案，其中一个佢手上嘅纸会有一个提示，每个人都要形容自己手上面嗰个嘅答案。抽中提示嗰个就要考考你嘅演技，能唔能够掩饰到自己只系得提示，知个答案呢？如果俾人发现嘅话，你就会成为今个星期嘅黑仔王。 好啦，电话旁边有人了噃，系咪？ 冇错。 喂 ，Hello，Hello， 你好。 你叫咩名 ？Andy，Andy 系咪 ？Andy，Andy， 喂 ，Hello，Andy， 你好，我系 Dixon 啊。咁啊，嗱，我哋而家就俾多一 round 嘅 tips 你估 ，OK？ 一人讲多一次。阿师培先。 可以同头先唔同噶嘛？ 可以，而家就系要同头先唔同啊。 唔好意思啊，我睇紧大家嘅留言啊。呢一样嘢咧，佢通常是医生用嘅。 哦 ，OK， 好， 唔系系医生俾嘅。 嗱，唔紧要，稍安勿躁啊，听埋我讲先，好多好多 tips 俾你。好啦，咁而家咧就系、是、呢样嘢咧，通常系液态嘅，但系喺呢十年左右啦，佢开始出埋固态噶啦。 嗯， 系。 好啦， 好啦，呢一样嘢系。我谂紧我点样兜啊！ 我谂紧你好期待。 唔系啊，我想讲， 不如我讲先啦。 唔系，我想讲我用钱买，但系我觉得好把鬼啊。 系，唔系头先你以上啲 tips 都把鬼噶。 嗯，嗱， 其实我都估到噶啦。 系啦、啊，即系你唔会系日日都用嘅，你冇事冇干系唔会用佢嘅。 我都好少用嘅。 好少用嘅，咁就好啦， 好事嚟嘅， 好啦， 祝福你。 嗱，我俾呢个最大嘅 tip 咧，就系你每一次真系假如要用佢咧，系有限制嘅。 嗯， 你唔系为 我知道， 系啦 ，OK， 好啦，咁啊，我想问一下你先 ，Andy， 你估唔估到个答案系乜？ 估到 系咩？ 咳日水。 哇！ 我想问一下阿莫，几时估到系咳药水咧？ 由究竟磨呢个人 第二 round， 第一 round 我真系磨咗。 因为咧，其实咧，阿 Andy， 多谢你参与先。因为咧，我哋最后咧，我哋四个其实磨呢攞住个 tips 嘅。 系啊， 我都系想估佢噶。 系啊，叻啦你， 所以你好叻啊。 因为我今日多谢佢啫。 哦，你听开佢系嘛？ 系啊， 佢男仔女仔啊？佢男仔女仔啊？ 她是女仔， 啊，靓女嚟添啊！喂，但系多谢你先 ，Andy 好嘛？下次有机会再同你玩 ，Thank you， 好，拜拜，好啦，睇下下个星期我哋会边一个先至系黑仔王啦， 好。头先咧，社交平台上面咧，亦都见到有唔同嘅粉丝朋友咧，有哦 ，OK， 有留言嘅，咁啊，所以咧，多谢大家嘅留言啊，吓，下个星期继续。 七日不见，如隔一周。 阿乐。 话说咧，今个星期就学咗一样新嘢啊，就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就叫做失歌症啊。嗱，大家身边有冇一啲朋友咧，佢硬系唱亲歌咧，都会唱到走晒音嘅？嗱，呢种朋友咧，通常分开两类嘅，一类咧就好似伴虎咁样，就算走晒音咧，佢一样可以喺卡拉 OK 度咧照唱可也，嗰种哪来的自信咧，非常之强嘅。而另一种呢就是佢都深知自己呢唱歌并唔系嗰个班子㗎啦。咁喺卡拉 OK 嗰度呢，佢哋永远呢都系做听众。但系呢夹钱嘅时候呢，佢哋呢永远都系有份去夹返钱嘅。有冇呢一啲朋友喺身边呢？ 哇，我有喎、啊、我有呢啲朋友喺身边喎、啊。真系啊，我都好多呢啲 friend 喎。 其实呢真系好惨啊。今日呢其实呢呢、這个呢 topic 呢，我系想讲下一啲叫做失歌症嘅朋友。 叫失歌症， 有冇听过？ 冇 听 过 失歌症，系啊，失歌症呢、這个就系我今个礼拜发现嘅新知识。 系咯，简单讲嚟听下。 失歌症咧，好简单嚟讲就系你发觉有啲人咧，佢唱歌唱极都走音。嗱，佢唱歌唱极都走音咧，你顶笼可以话佢音乐天分唔好啦， 又或者系叫音痴啊。 音痴咯， 你可以咁讲。但系有一种人咧，特别之处就系佢唱歌唱极都走音之余咧，佢系唔知道自己走音嘅。 哦，呢、這个 K 房系必备嘅。你一班人唱 K， 总有一两个系例牌喺度嘅。 系啦。咁有啲人咧，佢就系唱歌走得嚟，佢起码会，哎呀，都有啲谦虚，哎呀，算啦，我唱歌唱得唔系咁好。但有啲人咧，佢系好似伴虎咁样开演唱会咁样，系唔知道自己走咗音嘅，系咪？咁咧，其实咧呢一、這个咧就叫做失歌症嘅患者，就系、是、我今个礼拜学到嘅新嘢嚟嘅。 我想讲咧，我自己自首先啦，我就系呢个失歌症。 不如你 讲 一 个传噶， 你讲一个症状系点啊？不如你自己、那個。 你头先都讲咗。 喂，唔系，但系磨呢一个失歌症咧，佢系好谦卑嘅。有啲失歌症咧系不停患者。 嗯、 但自己就是失歌症， 冇错、嗯，代表人物就是纪安。 睇下今晚你遇唔遇到呢咁嘅人啦、啊。